that red velvet, I want that sugar sweet. Don'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's me. I gotta be a man, there ain't no other way. Cause girl, you'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. I don't wanna play no games, you don't gotta be afraid. Don'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- no makeup on, that's my sugar. OK， 这是一首超级适合婚礼现场的甜蜜歌曲啊，是来自 Moon 5带给我们的首歌，叫的是 Sugar 啊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谁对不起谁，只有谁更不懂得珍惜谁。男人的魅力呢，不在于有多少钱，长得有多帅，而是遇到事情有多么大的担当。而女人的魅力呢，不在于长得有多么的漂亮，而是应该有着温柔善良的性格，还有一颗宽容的心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，我们又见面喽。我们说，在这个八月呢，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影在上映哈，那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呢，可以这个过足戏瘾。那其中在这个月有一部电影呢，票房口碑真的是双丰收，就是《西红柿首富》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后知后觉一下，来听听看来自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当中的宣传曲，是来自王成思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大聪明》，听听看吧。 怎么样一个月全花去，这么难的题交给我就没有问题，不用客气， 没人也有我很乐意。 你意外不意外，你惊喜不惊喜，你说急不急，钱没花出去，一不小心顺便还能再赚十个亿。 有一种养生的方式啊，叫的是90后养生，比如说蹦个迪啊，然后呢喝个养生酒啊，说的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一边敷着面膜，一边熬着夜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高热量的食品，然后呢又一边喝着枸杞泡的茶。但是呢真的想对身体好的话呢，还是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吧，是吧？好的作息规律还有健康的饮食习惯，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哈。不过呢做任何事情呢总是在停留在口头上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，一定要付诸于实践，行动起来才会有好的结果啊。歌词呢再好听都不如你亲自唱给他哦。所以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听看，来自阿妹妹带给我们这首歌，这里是爱最大，听听看吧。 换着回答， 哇，我有一了。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我们说在爱情里呢，每个人好像都被狠狠的晒伤过哈。那么在爱情里呢，谁不都是不顾一切的脱皮了好几回嘛？但是呢，伤口呢总会有好的那一天，即使晒黑了的脸还没有那么快的白回来，我们都要很勇敢、很有自信的，觉得自己仍然是很美的，是吧？那下面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魏如萱和白安共同合作的一首全新的单曲，叫做是《晒伤》，俏皮又复古的节奏，还有弦乐的音色啊。带听众回到了80年代那种质朴的美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，来自魏如萱和白安共同带过那首歌，叫做是《晒伤》，听听看吧。 有一滴落在我的

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惜君带过我们的羊角花又开啊，那羊角花呢也是杜鹃花啊，女方呢如果送给男方一束羊角花，男方呢可以向女方提亲。这首歌呢是当时写给四川汶川地震的一首歌曲，唱出了那种生与死的阻隔，唱出了超越生死的思念，虽然呢离别无法改变，但是呢未来仍会有希望，而且也是一首直指人内心深处的一首歌。因为思念呢，所以离开不算是离开，只是暂时的告别。对你来说呢，重要的那个人他还在你的心里，就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，是吗？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听过这样简单的介绍之后，会不会觉得它更加的生动，更加的感动了呢？好啦，擦干眼泪，我们来继续听歌吧。下面呢是一首新歌，让我们转换一下心情，来继续欣赏。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爱情很简单，任何华丽的修饰都比不上一个真诚的眼神，再加上一句我爱你。如果你正沉浸在热恋的甜蜜中，这首歌就是唱给你的。旋转宝铃推出了新歌刚刚好，歌曲弥漫着浓郁的小布尔乔亚情节。清晨的咖啡店，你端着一杯咖啡，嘴上还回味着刚烤好的羊角面包，转身看见一个心动的人，彼此确认过眼神之后，剧情应该如何发展，边听歌边脑补一下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旋转宝铃刚刚好。 今天的 Espresso 足够香浓，拉特里牛奶的温度让我幸福无所适从，想要停留再喝一杯卡布奇诺，刚烤好的羊角包等不及被送入口中，遇见你一切都刚刚好，你手指的咖啡香让我放下所有骄傲，遇见你一切都刚刚好，我透过咖啡的雾 想要为你煮一杯加了糖的玛奇亚托。如果你喜欢巧克力甜甜的味道，摩卡可以让你的坏心情被打住。遇见你一切都刚刚好，你手指的咖啡香让我放下所有骄傲。遇见你一切都刚刚好，我透过咖啡的雾看到你迷人的微笑。 都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游灵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, welcome back,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琼辉啊。这个说到《仙剑奇侠传》呢，人们记忆犹新的还是最开始的那个第一部哈。尽管呢后来又有了很多系列的作品，但是呢提起《仙剑》呢，我们想到的还是李逍遥、赵灵儿、林月如等等等等。这些人呢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一样，就像是和朋友一样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。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阿桑演唱的《一直很安静》啊，就是对剧中林月如一生感情的诠释了。那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获得了2005年 QQ 音乐年度十大金曲奖。我对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默默付出不求回报，那就是这样让人心疼的爱情故事呢，用这样的一首歌串起了大家无数人共同的心情还有回忆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。 交换你偶尔给的 受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。 感情呢，通常是没有什么逻辑可循的啊，那这是一件永远都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，付出跟回报之间呢，完全没有公平而言啊。那如果你一不小心陷入了别人的故事呢，那在那个并不是为了你量身定做的剧情当中呢，扮演一个没有身份的名称、没有对白、没有声音的角色，那对谁而言呢，都是难堪挫折的。那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及时的让自己抽身出来，不要像林月如一样傻傻的，多爱自己一点吧，好吗？那最后一首歌曲呢，同样也是一部这个影视作品的歌曲，不再见啊，是来自《小时代》当中的一首插曲了。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能够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，还有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吧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，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再见，你是否心酸？转身寥寥笑脸，不甘的甘愿。也许下个冬天，也许还是年，再回到你身边，为你撑雨伞。剩几个夜晚，再几次晚安，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，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，只为错过你，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，只给你这香气，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，曾经抱你的力气。以后遇见风雪，有心的雨伞，为我留的灯，是人间，等我再为你戴上指环，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，却只为献礼，目送洁白纱裙路过，我对他说我愿意。